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周末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今天节目我们首先要关注老鼠啃死人肉，这不是恐怖惊异惊悚的这个故事片素材，而是真实的存在于一项收费项目当中。在济南的某太平间，一个小时要收费900元，名义是防老鼠啃咬费。那当地物价部门分析根源时说，太平间几乎全都采取承包经营的形式，这导致了大量的投诉案件。那么一个这个承包能承载这个所谓的罪名吗？是否要追责把公共资源和监督权力都承包出去的管理方、职能部门和责任人呢？到底是谁在太平间啃死人肉呢？是老鼠还是活生生的人呢？今天节目还要关注俗称叫开心脂的迷幻剂。最近呢，一则爸爸为去世爱子卧底的消息在网上疯传。澳大利亚一名16岁少年服用了一种俗称叫开心脂的致幻剂之后呢，产生幻觉跳楼身亡。这种致幻剂产于中国，少年的父亲就伪装成国外的毒枭，不惜亲身涉险联系到了中国一家供应商进行卧底。随后他与澳大利亚版本的60分钟节目组合作，亲自将交易的过程全部都拍了下来。那这个所谓的迷幻剂开心脂制造很简单，但是却不在监管范围之内。这类物质为什么难以监管？父亲卧底查毒带来哪些警醒？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太平间被曝收老鼠啃咬费。近日，济南市物价局联合济南市卫计委和民政局对各级医疗机构的太平间管理工作进行专项检查，就发现了有这样的收费规定：一小时收费900元，是防止老鼠啃咬费。新华社记者采访了解到，济南市物价局在2013年就曾经接到过群众举报，反映某医院的太平间存放尸体十几天就被收取高额的费用。那么收费明细当中有一项就是看护费，太平间管理人员的理由是，我要派专人看护，晚上没法睡觉，是防老鼠啃咬啊。济南市物价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前医疗机构的太平间几乎全都采用承包经营的形式，这就导致了大量的投诉案件。那其中有一起投诉，市民在太平间的总花费竟然达到了7000多元。那除了设置老鼠啃咬费等等费用，还有一些需要在殡仪馆完成的项目，太平间就提前处理了，导致市民遭遇重复收费，另外还会推销殡葬品来牟利。今年5月份的时候，济南市物价局、民政局就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太平间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济南市辖区内各医疗机构太平间严禁对外出租或承包，已经出租承包的要在7月1号前处理完毕。那么各个医院实施情况如何呢？近日相关部门对3家医院开展了专项检查，3家医院都已经按照规定将太平间收回医院管理，并且对收费项目进行了公示。新华社昨天发表文章说，太平间收取防老鼠啃咬费事件发酵以后，网友们直呼死不起。网友们纷纷提出了质疑，说太平间的老鼠咬了尸体，不应该让太平间来负责吗？赔给家属钱还差不多，还收费？太平间里应该做好防虫防鼠等防护措施，为什么还会收取相关的费用？那有网友还揭露说，最离谱的还不是这个，从太平间给推到楼下火化车就收费800块钱，简直是抢钱了。太平间是综合性医院必备的基础设施，它主要功能是临时存放尸体或提供基本的整容服务。但是从2008年开始，很多医院就将太平间承包给了殡葬服务公司，有的甚至承包给了个人来经营，此后收费乱象一直就没有停止过。说到亲人离世的时候，家属就本来已经很悲痛了，遗体存放太平间还要忍受类似老鼠啃咬费之类的肆意宰割，这等于在逝者家属本已滴血的心上狠狠地割了一刀。这一举动不仅有违人伦，违背相关的物价法规，更是对社会道德底线的挑衅。那么到底是谁在 啃咬太平间的这个死人肉呢，发死人财呢？太平间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到底有哪些？太平间如何重归太平呢？今天我们现场嘉宾是来自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孟杰。你好，孟杰。 哎，丹青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嗯，其实我们很多百姓可能对这个太平间收费管理呀项目不是很了解。 对， 那么相关规定是怎么规定的？谁来监督呢？ 嗯，今天的这个话题有点沉重。 嗯， 其实关于太平间收费项目以及这个标准来谁来制定谁来监督，目前呢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法律规定。 嗯， 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太平间呢，它属于医院的后勤项目，是一种社会公益化服务。各医院的太平间管理人员在业务上受各级民政部门和殡葬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指导。对医院来说，拿北京来讲，目前有个北京物价局和北京卫生局联合发的北京市统一医疗服务收费标准。 嗯， 然后对于殡葬管理呢，有个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北京市殡葬管理条例。 嗯， 还有一个国家发改委和民政部颁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 嗯， 从以上可以看出，对于太平间这一块是有相关部门进行管理的。 嗯， 但是涉及多个部门，那就有那个多重管理的问题。 嗯， 这样的话就可能会有管理职能模糊不清的问题。 有时候管理部门多了反而是没人管。 对，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医疗是处于这个改革的过程中。 嗯， 在改革过程中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嗯， 我们很欣慰的看到有关部门在积极的在探索在解决这些问题。你像今年五月份，济南物价局、济南卫计委和济南民政局就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医院太平间管理工作的通知。 嗯， 像我们北京呢，目前也有八家医院的太平间在进行试点，实行统一执行行业的指导价。 嗯， 全市119家医院的太平间都将统一限价、统一管理。 嗯， 目前的具体价格还没有公布，等最终公布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是哪个部门发的文。 嗯， 所以呢，关于这个监管问题，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制定统一透明的一个相关的法律法规。 嗯， 这样的话，比方说由哪些部门来牵头，建立专门的管理办法、相关管理制度、责任人、管理要求、经营情况等这些东西进行明确，然后定期定时的公开与公示，接受公众的监督。我们也很期待这样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出台。 嗯，那我们看到像这种出台的什么所谓费用叫防老鼠啃咬费，这个费用该是家属来出吗？ 这个费用肯定不是。 嗯， 是不应该出也不应该收的。 嗯， 因为作为管理太平间的工作人员，他最起码的工作要求是什么？ 嗯， 肯定是得保持室内外清洁。 嗯， 门窗严密，什么做好防鼠灭鼠工作，定期消毒。 嗯，对，你应该来去做好防鼠防虫工作。 对，因为这肯定是你的工作最起码的一个要求，作为一个管理人员。 嗯， 所以呢，这个防止老鼠啃咬费它就是一种巧立名目。 嗯嗯， 是一种乱收费。其实问题的根本还是目前相关的管理法规可能不太健全，相关的收费标准不明确、不透明。 嗯， 收什么收多少完全是经营者说了算。 嗯，对对对， 所以难免会有一些经营者利用家属死者为大、不想计较的心理。 对对对对对对， 那收了可能也就收了。 嗯， 所以呢，亲人离世，因为某种原因离世，那个家属本来就 对 就 悲痛了， 对，就很悲痛了。嗯，所以呢，如果说还收这样的费，真的既是对死者的亵渎，也是对家属的一种再次伤害。 嗯，其实说，假设真的这个遗体被虫咬了， 嗯， 被老鼠咬了，你去跟这个太平间去索赔的时候，他会赔你钱吗？ 啊， 我估计这可能就够呛。但他会很这个正规的啊，所谓正规去列出一个费用。 嗯， 你家属就必须得给。这个很不公平啊。那就这个现象，当地物价部门对于这个所谓的防老鼠啃咬费的说抛弃了根源，也说现在太平间都是这个承包经营的方式，就导致大量的投诉案件。 嗯， 那这个像目前有些个别门诊啊，也是被一些没有资质的游医给承包了，像救护车也有承包的。 嗯， 那太平间也被承包了。 嗯， 这各种这医疗资源被随意的这个转让牟利。那有评论也谴责说这个承包近似于敲诈。那像这个防老鼠啃咬费这样的怪事， 嗯， 你说是一个承包就能够承载这样所谓的一个罪名吗？ 一个承包显然是承载不了这么多罪名。 嗯， 因为真正需要追责的是把公共资源和监管权力去承包出去的。 谁承包出去的？ 对，职能部门啊。 嗯， 管理方或者责任人。 嗯， 因为医疗资源本质上它具有公共性。 对， 随着这些年来的发展，它又兼具一定程度的市场性，同时呢，因为它本身的特殊性，它可能还具有一些天然的垄断性。 嗯， 因此呢，患者不可能轻易的拒绝 你索要高价各种医疗服务，因为你这病你看还是不看。 嗯嗯。 所以呢，医院必须坚守不可逾越的它那个公益本质。 嗯。 监管部门也应当加强监管，不能纵容医疗领域的一些不良风气。 嗯。 另外呢，医院太平间它作为殡葬服务，它属于公共服务的一个部分。 对对。 应当是非盈利的一个服务部门。 嗯。 因此呢，对于公立医院将太平间承包出去这种行为， 嗯， 也是值得商榷的。 嗯。就说你如果说符合规定的前提下，你承包出去了， 嗯， 你还得管理。 对，因为对它算是一种医疗资源。 对，而现在何况有些承包是不是合理合法还有待认定。 对， 对吧？ 对。 那这个症结怎么样去化解？因为一直以来殡葬的这个黑幕哈，都是被老百姓所这诟病的。 嗯。 那么这个现在看到这所谓防老鼠咬的这个规定出来了，这个太平间怎么样能够重归一个太平？ 你想要化解这种症结，我们还是先试着分析产生这种乱象的原因。 嗯。 第一呢，医院可能不愿意去管理太平间，因为虽然太平间隶属医院，但如果医院要管的话，它要保存逝者遗体，要设施完善，运行正常， 嗯， 又要保证公益性服务，这意味着管理太平间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儿。所以呢，随着医院进行后勤化的社会改革，那个像医院的保洁、保安、食堂、停车场一样，它承包出去，它既有利可图，又能落得无事一身轻。 嗯。 所以他可能不太愿意管理。 嗯。 第二呢，那政府的监管呢处在探索中，他们你看像太平间目前有发改委，有物价、工商、民政、卫生等多个部门，那就有多重管理，那管理职能可能有模糊不清的这个问题。 嗯。 管理上有一定的漏洞，近年来我们政府部门推出的殡葬改革花了很多力气，比方说取缔土葬了，但是对太平间管理制度是否完善、设施是否配套、收费标准有无，过问的不多。关键在于目前这块的相关法律法规尚属一个空白的地带。 嗯。 第三呢，太平间因为其特殊性，往往落在咱们公众关注的视线之外。 对。 很少关注太平间的服务项目和费用，因为咱们中国人都有厚葬的一个传统。 嗯。 家属可能不太在意，在后事的处理上都不愿意去斤斤计较。 嗯。 对吧？所以呢，也会让私人承包这些承包公司随意狮子大开口。 嗯。 那家属呢，就往往就哑巴吃黄连呗。 嗯。 所以呢，要想让这个太平间重归太平，还是要靠政府部门的监管，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或者像济南市这些部门联合发的一种， 已经开发通知了， 对， 发通知了， 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尝试。 嗯。 但是仍待进一步细化和落实。 嗯。 一方面可以把太平间管理列入医院考核管理内容，整合多部门的监管力量，统筹管理，然后从源头管理好太平间。另一方面，对于现在存在的种种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梳理和管理，然后该治理的治理，该改进的改进，规范制度和管理要求。改革需要时间，我们要对我们的政府部门有信心，相信不久的将来，越轨的太平间会重回太平的轨道。 嗯。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有一个殡葬管理条例。 嗯。 那有专家也呼吁说，能不能够就是将来这个出台叫殡葬法。 嗯。 那您有什么建议吗？ 嗯。那个行业是有在探索这个殡葬法，但是呢它不应该只是停留在殡葬管理条例这个政府管理层面。 嗯。 所以呢用法律手段来管理乱象丛生的殡葬行业，我觉得这应该是以后的一个趋势。 嗯。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下面这个事件：澳大利亚少年吸中国产的致幻剂身亡，父亲赴北京赴合肥卧底，揭秘黑色产业链。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 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听什么听 ？FM， 听。 去，你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培训班儿，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38，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近日，一则来自澳洲的一位父亲为爱子卧底的消息在网上疯传。澳大利亚一名16岁少年服用了一种俗称叫做“开心脂”的致幻剂之后，产生幻觉跳楼身亡。经过调查，少年服用的这种致幻剂产于中国，俗称叫做“开心脂”，学名叫做“碘代恩乙胺”，最早是在德国在2003年被制造出来的，属于高浓度的迷幻剂，吸食之后可以产生幻觉，并且引致这个发抖、恶心、失眠和妄想。那么痛失爱子的这位父亲罗德尼万分沮丧，他说，这对我的家庭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我和妻子的余生将在痛苦当中度过。然而人死不能复生，渐渐从悲痛当中走出来的罗德尼开始考虑自己要做些什么，随后他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伪装成毒枭，亲身涉险到中国的卖家去卧底。今年7月，他通过网络搜索找到了三家是位于安徽、湖北和上海的致幻剂生产商，他假借买药的名义联系了其中一家生产商，他将自己伪装成有意购买大批量药物的所谓澳洲黑帮大哥。今年的8月10号，罗德尼来到中国，前往合肥一家办事处见面洽谈交易。整个过程，澳大利亚60分钟节目组都是在暗地的陪同，将交易全过程都拍了下来。后来这期节目在9月13号在澳大利亚当地播出，反响强烈。节目当中显示，罗德尼到达合肥之后呢，卖家带他们进入了一栋居民楼里，其中一名男子向他出示了样品，价格为6300美元一公斤的所谓开心脂。那除此之外呢，还介绍了其他的致幻剂。当罗德尼试探供货能力的时候呢，卖家说100公斤都没有问题。卖家表示，这些药物一般都通过国际物流公司走空运进入澳大利亚，运送时候呢，是用其他的这个寄送的药品把致幻药物包裹起来，来躲避海关的检查。他卖家还说，我们很清楚海关是怎么运作的，不必担心，向澳大利亚运货我们很有经验，并且保证7天之内就可以到货。那据媒体报道，这种叫碘代恩乙胺是在2003年在德国被制造出来的，是一种新型毒品，俗称叫做开心脂。报道说，那位澳大利亚少年在跳楼前呢，在迷幻状态下，他以为自己是能够飞翔的。那据报道说，国内多家公司都出售这种致幻剂。法制晚报记者向国内某从事生物医药行业的网站上了解到，其中8家公司张贴了销售碘代恩乙胺的条目。湖北一家科技公司表示说，目前在售的分3种规格，10毫克起售。那据记者调查发现，10毫克的价格在1300到1700元左右，单位最大的是50毫克装，售价是3800到4900不等。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副所长刘志民教授解读说，它是一种强效的这个致幻剂，可以认定是一种新型的合成毒品。专家说，对这类所谓的叫做新精神活性物质，不法分子只要更改其中的一点结构，它就成了一种新的物质，给监管造成不小的困难。那报道说，所谓的开心脂制造很简单，但是却不在监管范围。好，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的孟杰律师。你好，孟杰。 哎，丹青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开心脂，它并没有被列入监管。 嗯，对，从法律角度来说，目前被联合国列入管制的有200多种物质，被我国列入管制的有400多种。这种合成致幻剂在我国并不能被定义为违禁毒品。所以呢，就有一些不法分子钻法律的空子，研究策划药。什么是策划药呢？就是在被管制物质的基础上，对其分子结构进行修饰，增加或者减少一些结构，使其变成一种新的物质。哎，你看，跟原来是 逃离了， 对，跟原来的是不一样。那这不是你监管的东西，来逃避这个法律的打击。但呢，成瘾性和危害性可能比一些列入管制的物质更厉害。对，因为它不管制。然后我们可以在那个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网站上可以看到，易制毒化学品名录中并没有包含这个叫开心脂的这个致幻药。有关专家也认为开心脂这种致幻药是属于易制毒化学品，应该被纳入那个 被纳入监管的范围 内。 但是由于是新型毒品嘛，那个我们的这个药监局的名录也会公布的，会有一些迟延。因为经常我们说那个法律是最低层次的道德，道德是最高层次的法律，所以呢，那法律肯定会有一种滞后性。但是这种使人兴奋的化学物和化学合成物出来以后，相关部门要经过实验才会研究是否将其列入管理目录，所以呢，它肯定会有一定的滞后性。 对，我们看到报道也说，专家说这类新型的这个叫活性物质，不法分子只改变其中一点点结构，就成了新的物质了。 对，那跟原来就不一样了。 毒害更大，制造很简单，但是却逃避监管。 对， 那既然没有被列入这个管制对象，这个所谓这种物质为什么会被认定是毒品呢？ 因为通常情况下，确定一种物质是否是毒品，会与联合国麻醉药品公约以及精神药品公约的相关条款为依据。其中在麻醉药品公约，它附表四中的物品就具备成瘾性很强，滥用会造成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但不具备医疗价值等特征。像开金酯致幻剂具备这样的特征，因此呢，它可以被认定为毒品。 那这类物质刚刚也谈到为什么是被难以监管的哈，这个确实是需要一定的这个调查呀，评估过程啊。 对，要对一种物质进行监管，它需要经历监测、调查以及评估的过程。只有经过这一个过程，才能够确定这种物质是否需要进行管理以及管理方式。其次呢，要建立定期的那个监测机制，比方说发现人群中是否出现某种物质的滥用现象，一旦发现就要确定被滥用的是什么，性质是什么，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评估等等等等。它是一个一系列很复杂的过程，不是说哎我们想监管什么就监管什么。所以呢，对于开心酯这类新精神活性物质来说，不法分子他改变了其中一点结构，对，变成了新的物质。 新的物质， 那之前做的评估，哎，可能就不适用了，就需要重新投入人力物力来重新评估。那这也是需要有时间，也给我们的监管造成了不小困难。好在目前我国呢已经建立起了监测、预警以及防范的体制，从发现到进行管控以及处置的时间也不会很长了。 那像这次事件叫父亲卧底查毒哈，带来哪些警醒呢？再总结一下。 首先呢，这个父亲父爱的确是太伟大了。从这个事件中，相关的这个致幻剂叫开心酯，它是一种新型毒品，在中国是可以随意买到的。但是呢，这个毒品并没有列入这个监管名录中，原因在于任何新型化学物，只有在人体试验发现幻觉以后，政府才会研究决定列入管制目录。 对， 显然这是毒品管理的滞后性和迟延性。但是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不是说我们这块有一定的滞后性。新型毒品与毒品管理和司法打击使用毒品之间常常会出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较量。表面上为对药品毒品的认定以及对贩卖使用毒品定罪量刑的一个困难，这个背后，因为毕竟你要对贩卖毒品，这是一个会定罪量刑，这是还是一个很重的罪。所以呢，我们不能轻易的说哎这个东西这个事情怎么做怎么去处理。我们需要经过一系列，这个就不光是这个毒品了，包括我们的法律也要去研究怎么做。但是呢，法律和专业管理时间它有一定需要时间性以及滞后性，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任任何新型毒品。对中国而言，既然涉事受害者的父亲不远万里来华卧底来揭露这个事情，那么中国的有关方面就不妨我们按图索骥，可考虑啊，比方说由公安部禁毒局采取行动，或者颁布临时禁令。随后呢，国家我们的那个食品药品管理监督局可以迅速跟进，我们可以组织那个专家来论证进行试验，确认这个致幻剂啊是不是造成受害者跳楼的身亡的一个原因。对，所以早日呢将这种东西列入一个禁药的一个名单。像现在香港政府就已经在跟进计划，把这类化合物纳入危险药物条例的一个附表。其实这种做法也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那如果说调查核实到了这个澳洲少年是因为吃这种致幻剂而跳楼身亡了，那么咱们中国政府的包括公安部门会有一些行动吗？ 对， 但是需要调查了，当然。 对，所以说不管是法律还是专业管理，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呢，像刚才说，我们可以用一些临时禁令啊，或者什么，在这个真正的东西出来之前，我们还是一直在采取一些相关措施来管理。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事件，其实危害非常大，它可以致人死亡。 对， 不是说一例两例了。 那 像目前这种已经卖了这种供应商， 还说有可能会逃避法律责任。 在中国 有这种可能， 在中国我们是有一个法不溯及既往的这么一个大的原则。所以说对于以前比方说卖了这些致幻剂的这么一些厂家也好，那第一我们还是要拿到证据。对，这个证据的话，你首先你取证是一个非常， 对，是不是因为食用这个致幻剂而身亡产生幻觉。 对，包括你这个证据那个它是卖了多少，在哪里卖的，你这个东西也是不好来取证的。所以呢一切呢还是说如果后续我们相关的法律法规出来了以后，看相关部门是怎么来认定这个事情。比方说对于以前卖了很多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很严重的影响，我觉得还是国家还是会以一个公平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父亲他在卧底时候已经拍了很多视频， 那对， 就包括交易当中啊，交易量啊，他们说能够卖100公斤，几天到货等等等等。其实我们看这个证据应该是可以作为我们这方面采纳的证据吗？视频， 对，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我们 报道， 对，报道是这样的。至于这个东西哪些图片哪些视频能够作为证据去提交，还是要说经过公安部门的一个侦查，整个这个过程以后，我们才能来认定哪些证据是可以用的。 您说那种紧急禁令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 那比方说像这个开心脂这种致幻剂，它目前还没有被列入到一个监管的名单里面，但是它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在这个正式的法规规定或者出台之前，比方我们说可以国家先出来，临时这种东西被列为一种暂时的去监管啊，或者怎么样，说是不允许在市场上再销售啊，这种东西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容易做到的一个事情。 那如果说这个供应商真的供应了几十公斤这样的量，将来如果说这被认定为管制的话，那这可是死罪吧？ 那因为 非常严重的， 因为从报道出来说，它可能比一些监管的药品的危害性 更大， 对， 更容易成瘾， 对对。但是最后它的毒性怎么样？因为你看，像比方说冰毒啊、大麻之类，他们的那个定罪量刑的标准，它的那个克数不一样，它的定罪量刑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还是说最后以那个最终的它的毒性啊，它的官方的一个数字来为准的。 这个问题还是很严峻的。 对对对。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现场嘉宾来自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孟杰。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月10月城外城全城热卖电庆狂欢 Vitas 2015年10月30日公体，畅享城外城之夜。您身边有这样的银发达人吗？60多岁学轮滑，70多岁玩摄影，80多岁搞发明，推荐他们参加银发达人秀。9月20日前关注北京爱家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8501-1703，推荐有奖哦。2015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现全面征集您心中的北京榜样，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让我们一起寻找身边的北京榜样。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热心助公益，环保我先行。北京电台第7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助力绿色北京。 电台 DJ 携手知名环保机构参评主持人亲力公益环保活动， 齐聚北京西站、奥森公园，现身德胜门车站、宣武门路口， 分类捡拾垃圾，劝阻不文明行为，宣传环保知识，推介节能理念， 行动成果即将展示，敬请期待。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